关注天气情况，早晨5点钟，南江观象台的气温是7.8度。今天本市仍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，气象条件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，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较好，适宜假日出游和户外活动。天干物燥，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，杜绝一切野外用火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：今天白天多云转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晴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、咳嗽痰多而担心吗？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，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，适宜穿棉衣类服装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今天是周日，机动车尾号不限行，目前本市各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？当你遇到爱情，拥抱浪漫时刻。 I love you. Ditto. 当你偶尔迷茫，感觉不到快乐。 做人如果没梦想，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？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，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，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。月影留声， 欢迎回到月影留声，我是于月。今天呢，来跟大家分享香港电影公司嘉禾历年来出品的电影作品。嘉禾应该是熟悉香港电影的影迷都不会陌生的名字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，这个公司也见证了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。下面的这首歌曲《胭脂扣》来自同名电影的主题曲。 梦如烟，空说千遍万遍，情在风缠绵到永远。情人们在聚散间，莫论千年万年，是盼一人怀念，怎奈情深缘浅，空人芳华憔悴。 在燃烧我的心，和这地下的怒吼声，一遍又一遍穿透云间，要震撼全世界，就在今天，把希望来实现，奇迹也会再出现。 愿你和我走向那最高点， 竭尽我所能，这是最高分。 爱给你 前冲破阻碍，把握现在不要懈怠，全力往前冲破阻碍，把握现在不要懈怠， 全身热力好像火焰，这话要飞上天，别让那热力融化你的心，不要只知得寻找是转是美，就算你失去拥有的也不用担心，你还拥有力量， 愿你和我走向那最高点， 竭尽我所能，这是最高分，别让生命留下空白 9.95， 每一分钟都像在比赛 9.95， 青春过了不再来， 全力往前冲破阻碍，把握现在不要懈怠，全力往前冲破阻碍，把握现在不要懈怠，你要胜利就要努力，人生的心热情洋溢，忘掉失败和恐惧， Then you got it 9.95 1990年，嘉禾首次投资合拍片《忍者神龟》，《忍者神龟》的主题曲和插曲均是由当时香港风头正盛的草蜢乐队演绎的。上面这首就是草蜢演唱的《9.95分》。这部电影成功的打入了好莱坞，收获了超过600万的票房。随后呢，1991年，徐克导演的《黄飞鸿》系列开始上映，前后一共拍了6部。这个系列可以说是将黄飞鸿推向了世界，同时也把李连杰推向了世界。